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平天下，为您读报是福物啊。这个不必好高骛远，还得脚踏实地，只要服务听众，节目必有回响。这里就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周末的新闻故事，我是立新。收听咱们节目呢，相信很多朋友有段时间了，感谢大家啊，很不容易。到了这个晌午的时候，一边喝着水，吃着这个午膳呢，啊，打食堂过来的这个午膳，哎，倍儿香甜。为什么呢？也不见得做的就多么多么的好啊，比这个御膳房的应该差一些。嘿嘿，对，但是呢，忙活一上午了，呵，饿得前心贴后背呀。别看在写字楼里头，啊，或者是哟呵，没出去，他这一上午紧着忙活。那么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听会儿读报，我呢，哎，给各位聊着说着。希望给您带来更多的有意思、有启发性的啊，这个世间万象。所以说呢，要是在公司写字楼里听广播，就不太适合用匣子，最好戴耳机听。那么这么来说呢，就得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，这可是官方的听听 FM， 用它呢直接就听广播了。而且呢，啊，不是今天啊，今天没有，但是周一到周五一般来说这段时间啊，咱们节目是直播的。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您还可以进入它这个听听上头有一个聊天室，这是话里话外专属的，进去之后跟很多的新老朋友可以啊，这个啊聊会儿，互动交流。另外呢，还建议您下载啊，不是，这不是下载了，说错了啊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这是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。日常呢，它这儿有滚动的啊更新的新闻，那么赶到这个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，它呀还有这个视频啊，它还能瞅见真人儿。当然主要是那里头它能弹幕，也是一种交流啊。正是走遍天下几大洲，回来隔离别犯愁。哎啊，你看现在要出去，那回来可不得隔离吗？啊，读报节目见天有，下载听听水长流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听听这儿听节目，它顺畅啊！啊，只要是您这 WiFi 给力，评点新闻，言长短，感叹天下闹不休啊！且看桃园三结义，来听立新说从头。说三国别介，说三国那是人家评书演员的事情，咱们呢说时事说新闻。不过呢，赶到今天这个稍微变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到周末了，咱这节目是录播的，录播呢它就没有那么多时效性的东西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给您讲一讲新闻故事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这个周末新闻是读报，话里话外为您忙。继续啊，接茬给各位说，其实呢，说是不是那个时效性强的新闻， 但也是新闻，特别是跟您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。北京晚报啊，就说到咱北京啊，这个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11月1号实施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就强调了要保留一些个啊，这个人工方面的服务，有些个领域还得有人工服务，比方说出行、就医，就是到医院看病，他得挂号啊，哎，出行、就医、消费这些个领域保留人工服务，这也是更多的是老啊，服务老年人，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真的有一些个啊，这个亟待咱们加强这方面对老年人更多的更贴心的服务啊。那么另外呢，说到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啊，这也是晚报说的，咱北京市将加快建设备用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啊，你看这方面设施啊建设加强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，这是头十一啊，大伙儿有的啊就知道了，家里有孩子，但是也许有人还不太清楚，告诉您，北京晚报说的，北京地铁调整儿童乘车的规则，家长带着身高不满1.3米的儿童乘车，孩子记住了，全免票。家长带着身高不到1.3米的孩儿坐车啊，地铁来说啊，地铁的新规矩您记住。还有一个事情，这也是跟广大市民朋友，哎，这是消费当中啊，他可能会碰着，就是这个预付卡。哎呀，那位说这里头产生这个纠纷的麻烦太多了，本来是方便也合适实惠，好，他这弄完之后解释权在他，在商家，呵，他这一说，好，你看咱是消费者，咱没理你，这事闹的钱也花了，服务呢没享受着，这个不成。这北京晚报说了啊，说这个北京市啊，叫做这个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，哎，这进行这个审议了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，这个当中就提到了，商家要是说你这预付卡、啊、停业了，商家停业了，这个许不许可？可以啊，正当的理由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停业，不是预付卡吗？顾客那钱都已经给你了，顾客有望获得一次性退费。哎，这个必须得把这事儿整明白了啊，不能让消费者你看看这回头添堵吗？还有啊，咱再多说一句，就这个电动自行车，这也是头段时间的事情，大街之上，哪儿啊，右安门大街，右安门内大街，呵，这路边停了一辆电动车，噗，眨眼之间就着了。哎呦，人群呐、啊，大伙儿就聚集过来就看呢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，这个，哎，车主来了，拿着一个那个灭火器，好家伙，这现场够吓人的，好，听烫喷啪，怎么回事，这个电动车呀，它着着好，火苗子窜出来，而且里头还传出了那炸裂之声哟。大伙儿一看，跟这个灭火这哥们儿说，你赶紧躲开吧，它有危险，你等消防车来了再那才能够处理好。你看看，就说老说这个，他这个电动自行车一旦着起来，哎呀，说实话，这安全上真是得特别的当心。下面给各位讲一个在自个儿编织的梦境里受骗上当的故事。做梦还能上当啊，这个在家里头啊，没事家中坐啊，当从梦里来。哎，对，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呢，就是真的做梦，它是一种人生的梦想。这人生梦想本身没毛病，谁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好好的工作，最好是啊，爱一行干一行。啊，说我喜欢这个，哎，你看， 把这个兴趣爱好、人生的美好的这个梦想和奋斗目标，自己啊所从事的工作结合得很好，这个很完美，当然很难做到，这咱也是实话实说。这是北京晚报讲的这么个故事啊，它本身是一篇报道，这里头呢为了给您讲故事呢，适当的咱们做些处理，比如说当事人的名字咱们简化一下，朱姑娘，一位年轻的姑娘，怀揣着当演员走这星途啊，就是说这个咱们也是实事求是，您要说您演戏啊，演一行，咱们是一名演员啊，这好好，太好了，不吝角色大小，咱都好好的演，那为的是什么呢？演员当然他最大的希望是出名，哎，这个角色演得好，观众喜欢您这形象，哎，这算是大伙深入人心，很熟悉，哪怕说您演的是反派啊，啊，说有一位演员，这我不说是谁了，他演那反派啊，哎呀，太像了，哈哈，对了，他这个演技啊，相当的不错。说有一回啊，他在街上走，碰上一老大爷，老大爷一看他，哼，这老大爷也挺逗，就直接叫他那个剧中人扮演那人物的名字，哎，我说啊，这是你吗？这演员有点尴尬，这是一个挺知名的演员啊，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老大一看他有点尴尬呀，赶紧给解释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是那个，我这没别的意思啊，得罪了，我是说你那个角色演得好。这么一说呢，演员高兴了啊，是是是，这个蒙您夸奖，是是是，因为你演的最擅长的就是演流氓，哎，还真是。那也是啊，那是本事啊，演员演什么像什么，哎，所以说呢，人生梦想这本身没毛病，但是呢，您要是实现追求您的人生梦想，靠的是什么呢？脚踏实地。那位说又来了，又是那老生常谈，打小时候爷爷奶奶就这么说的，哎呦孩子，你要是想今后有成就啊，这脚踏实地的点滴事儿做起，点点滴滴都做起啊，打这儿做呀，我老了我也不见得就成名啊，你看，所以这有些年轻人就想着，哎，走个捷径啊，哎，当然这朱姑娘呢，她这也不能叫走捷径，她是进错门了，下错了软件了，哎，当然也不能叫下错软件，反正他采用的这个啊，就是想走这演艺这行这个渠道，他这路子不太对，是吧？啊，就想着，哎呀，我这个希望，哎，这个能获得个角色啊，我喜欢这个，也学过表演嘛，学表演，学完之后啊，说那又到哪儿找去？哎，有人推荐有这么一款 APP。你下载这个啊，说这个上头很多的剧组都在这里头啊发信息，拿手机你就可以找不同的剧目啊，他这个剧本角色呀，哎，这个哎，讲一下，大伙儿感兴趣可以联系他们这剧组的人员啊，就其实就跟个招聘软件一样，只不过呢这招聘的是演员，说实话啊，就这一行要是说选角儿，他们这个专业术语叫选角儿，渠道非常的多，正是因为渠道多，这里头才有的时候不免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而有些年轻人呢，他这个涉世未深啊，他这个对世道啊人心呐、啊、观察了解的不够，警惕性又偏弱，最关键的你看急于的成名啊，哎呀多着呢，哎呀我这个嘿，有没有合适的剧本啊，哎呀我得成大明星啊，走红毯去，哎呦得那小金人啊，哈哈哈哈， 对对，啊，当然也不至于说一步就能到位，那总得开始啊，梦开始的地方吗？梦开始的地界吗？打哪个地界开始啊？来了，这还真是朱姑娘自个儿选的，所以就说这事儿啊，你说那个 APP 上那么多的招演员的信息，嗨，就他单单选了这条啊，说这有个剧组啊，有这么个剧目叫第一公主，您听这名字，公主，哎，而且是第一 number one 的大格格，格格啊，对啊，就那个人家讲话嘛，是吧？啊，当然他这不叫格格，第一公主招聘演员，哎，他一看觉得这合适啊，这朱姑娘一想，得了，联系联系吧，他就给这剧组啊，哎，他因为他那上头有那个人名啊，副导演谢导啊，这也是个代称。对了，哎，这通过手机互相加了微信，哎，他就说我了解了解，您看您需要不需要我这样的，哎，当然他那边得说呀，您把这照片发过来我看看有没有剧照啊什么什么之类，有啊，之前也是在那个别的剧组也跑过龙套啊，因为刚开始嘛，哪能一上来您这就嚯，哎呀，铁镜公主是吧，呵，孙尚香啊，哟呵，驸马爷，哎呀，这个啊，铡美案的公主，哎，行了，都铡美案了就别公主了，我就说呀，哪能都是这个，这都是排在前头的，最后呢演职员表一出来，哎，得排在头几个的那才是角儿。对了，要是配角呢，那是，哎，还是有名字啊，知道这个让大伙明白你扮演的是谁，那很多的那个群众演员都没名啊。朱姑娘一开始咱说实话啊，其实她起点并不是太高，没说就奔着哎呀呵拿着小金人啊走的红地毯，她不是，她就是能有个角色啊，一点点来，但是她把她那剧照一发过去，嘿，这副导演啊，谢导说了，哟，还可以啊，啊，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，哎，我们这个剧组还是需要你的，嗯，可以，你来吧。但是咱说清楚啊，咱们这个剧第一公主，哎，这你得进组啊，进组就是你进剧组，咱们这个建组了之后，那你要是来了的话，那你可就得啊踏下心来好好跟这儿啊干了。是吧，这个就不能三心二意的，哟，那个组还有个什么角色，那可不行，一进组20多天，这你行吗？可以啊。费用呢我跟你说一下，人家这个你看一开始他说的这个不能说满应满许，但是话赶话，话里话外很周到，是知道你是啊为了实现梦想当演员，甚至于说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不计较个人的收入，但是我们也得告诉你，咱们这剧组是讲规矩的，你看咱们这管理很严格吗？哎，跟这儿干20来天，3万块钱。这朱姑娘一想，那个谢导，我问一下啊，我扮演什么呀？丫鬟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看公主嘛，可不边上站着丫鬟吗？啊，站着4个棋牌丫鬟，棋牌不是就是丫鬟。而且可能还不是大丫鬟，大丫鬟啊，那袭人呐、平儿之类的，那是大丫鬟。那说您就别胡联系了，我们都明白，扮演丫鬟、小丫鬟，哎，一两个镜头。但是呢，因为为什么让你在这组里面待20多天？你想啊，角儿跟这儿呢，公主来了，公主是女一号，必须的，第一公主，当之无愧女一号。那么你呢？你是她的丫鬟。贴身的丫鬟，只要是公主出来，你必须得跟着，是吧？公主，哎，这个见她的父皇啊，公主跟这个驸马爷搞对象，哎，公主去王府井逛街，吃糖葫芦和吴裕泰的这个冰激凌，哎，公主没有弄这个的，我就说打个比方，甭管是什么场合，只要是公主出现。你就得跟着，所以20多天3万块钱，行。 朱姑娘一想，不在乎钱，你人家这钱给的也不少啊，可以。没过几天，谢导说了，可能这剧组的名字啊，就咱们这个剧的名字得换，啊，不叫第一公主了，啊，不叫了，叫这个第一主公。嗯，哎，你这个朱姑娘一想，她这名字改的还真节约，啊，别的字儿都没用是吧？直接就把这原名基础上直接就改了，但是呢，你看一号换了。啊，过去是公主，公主那是女的呀，主公是男的呀。哦，知道了，光讲姑娘的故事不合适了，不够啊，把他老爸爸的故事也给牵出来了。主公嘛，你想是吧，主公就是诸侯嘛，轻则诸侯，重则是帝王，主公啊，刘玄德，刘皇叔，主公，你看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行行行。不是，那这个公主还拍吗？拍呀，拍完公主拍主公。嗯，你看，嘿嘿，一家子的事儿，可以可以。但是啊，谢导这聊着聊着就说了，别的不说，哎，这个，你这个得，你得先交钱。朱姑娘说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我还是我耳朵不好听错了？是应该你给我钱片酬吗？对对，是片酬，就是给你的工资啊。对，但是你还是得先交钱。我干嘛先交钱？怎么到底是谁给谁的钱？我给你钱，我支付你片酬，但是你之前你得先把税付了。这都咱们这行内的规矩，不是我们一个剧组，那他们其他那些剧组也都这样。你不信你去问问去啊，什么那个啊，这个那个的剧组吗？哦，你这一看就是新入行，你新人，你啊，你新人吧，海清，白丁啊，行了行了，朱姑娘说你就别包贬我了，不就是先交钱吗？对，你先把这税给我付了，到时候肯定得30000是你的。那多少钱税钱？890。朱姑娘一想，这890跟30000那没法比呀，890那30000我都拿了，给个890这不叫事儿啊。其实他一分钱没拿着。那对呀，人家谢导没说错，你没进组，我干嘛先把钱给你啊？你片酬得拍完了再给，先交税也行。给了890，给完之后呢，哎，又没过了几天，谢导又联系这朱姑娘，跟你说啊，哎，这角儿换了，没我事儿了，那你得把那890退给我。不，嗨，什么呀，正相反是吗？啊，有你的事儿，你这角色改了，哎，改了，给你更重要的安排。这是导演说的，大导演，国际知名的，嘿，国际知名的好再来大导演。你等会儿，那个应该是好莱坞啊，反正他哪儿来的，是来，他好是好是不好，他这个啊，来，他反正他来没来吧，再说吧，哎。什么呀，就说导演说的，给你换角儿了，觉得你外形条件各方面不错，而且你这里面也说了，你这个身体上可以，哎，练过两手。哟，朱姑娘想，那倒是啊，是我身体不错，窜蹦跳跃的啊，体育课反正成绩也挺好。那你不是给我换什么角儿？咱先不说角儿啊，先说片酬，先谈钱。哎，咱们这都说清楚了，你这个角儿换了之后150000片酬哟，涨这么多，你看导演说的，哼，导演觉得你可以。朱姑娘一合计，那这个镜头多，那肯定多呀，片酬就说明你在里面戏份加了。哦，我演一什么呀？你哎，简单说啊，为什么说你这个有点武替那意思，带点武打身段。哎，你这个过去是花旦，现在是刀马旦。是，哎，首先啊，就是说最重要的镜头，为什么说150000？这个真是实打实的，就看你本事。打那高楼，好几十层高楼上头，什么都身上什么绳子都不系，肉你就下来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嚯、哦！这姑娘说这行吗？这个太行了，要不然150000呢？哎，就是强调这个，他这个 让你扮演这个，哎，这个尸体啊，对，哎，你这姑娘说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咱打住吧，我打那么老高下来，我身上什么绳子都不系，那我直接就尸体了，那150,000，那这不行，这出人命了，哎呀，我就给你开个玩笑，你看你这人经不起玩笑，总之角色换了，150,000，哦，这行，你反正你做好准备啊，做好准备，自己得做好自己的功课，哎，得去得哎，得去涉猎一下啊，这角色的这个啊，其他的这方面的经验，你得学习。但是前提是什么呢？把税交了。嗯，啊，倒是，那你想啊，你这人家这个谁说了？这个谢导说了，这肯定税比那个30,000多呀。啊，是你已经交了一点了，咱们就补上。朱姑娘一想，这睡不睡的倒在其次，关键这角色这个戏份涨了，这合适的，可以，又交了，就等于一分钱没拿着啊，谁都没见着，什么什么导演之类的都没见着，连剧本都没见着。哎，你先是掏钱交税，其实这事儿到这儿就应该起疑心了。哎呀，没说他有梦想吗？他这就忽略了这里头是个局。当然咱们都知道，他不知道。那你说这事完了吗？没有，好家伙，这行了，这谢导算吃上他了。没过多久又跟他说，告诉你说，哎，戏份啊，你猜怎么着，哈哈哈哈，又涨了哟。嚯，朱姑娘说，这可以，我都没见着导演，怎么这么看重我。嗨，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。因为什么呀，他这个女主换了，哎，女主换了，没那么有名了。不是别的，你别起疑心，你听我说，这我们这行里的这个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。我们这儿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个电视剧你要拍，你投资，这里头主要的最大那头是给谁的？给主演的第一公主，肯定是给公主的。但是他得是当红一线明星。他要是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哎，顶流啊！这大伙都关注，哎呦呵，都圈粉，哎，这行，这那有人愿意投钱，将来这个啊电视剧一播出，这钱能回来，广告嘛。但是他得真出名。那么这样，他确实出名，我们这个第一女主，这是非常有名的。可是没多久呢，人家这个还有别的这个片约。啊，这等于撞车了。后来人说这个我就先不演了，他不演，他没那么大名，就是他的名气，比如说啊，咱们这剧组里面多少多少的钱，20%多少，大头归他，片酬换了一位，那位没有这位有名了，你明白了吧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其实朱姑娘听到这儿没太明白啊，是那您不是您说怎么着，就说这个现在新的女主角没有之前那个那么有名，片酬没那么多。咱们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富裕出这些钱分给大家，大家好好卖卖力气，多演演得好。哦，哎，这么着，而且你的这个戏份又增加了啊，你是女四号了。因为女主没那么有名，必须得给边上这些个啊，什么丫鬟啊，老妈啊，棋牌啊，啊，厨子呀，司机呀，哎，这个什么狙击手啊，嗯啊，就说呀，反正各种角色咱都增加了戏份，增加戏份你不得多给人家钱吗？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呀？哎，这样的话呢，戏份又增加。增加了之后你的片酬，嚯，这回可了不得了，到了450,000元了啊啊啊。朱姑娘说，对，哎，我得继续交税吧。对。就这样，一分钱片酬没见着，剧组也没去，什么角色都没给他，就这样转账了31次，花了60,000多，让人家给骗了。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，哟，这里面不对吧？报警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警方真是啊，真是厉害，很快将嫌疑人逮着了。一问，什么剧组，什么骗子，这就是骗子啊，没有片酬，这里头都是。骗子，嘿嘿，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，天天的谈。